21:整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986。 每天，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。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。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Hello，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。 想象的那么接近，只是两棵树的距离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想带领大家追随大话西游的脚步，去往我国的西部省份。这个省份没有甘肃和藏区的那种风情，却有着长河落日的大漠风光；没有新疆的缤纷秋色，却也有着甘甜无比的新鲜瓜果。它没有青海的壮丽湖泊，却有绿洲沙湖独特的景致；没有内蒙的辽阔草原，却有数一数二的薰衣草花海。作为中国的非常袖珍的省区，这座塞上江南总给人不一样的惊喜。今天呢，带领大家去这里接接地气儿，看看那里回族的文化博物馆，去那里感受一下油蓟花的花海。这里也出产美味的葡萄酒，虽然有沙漠，却不会让你变得灰头土脸。虽然身处内陆，但是这里却很有文艺气息。这里就是宁夏。今天呢，跟随小彤一起去往宁夏小筑。宁夏是个以黄土高原和枸杞而出名的省份，夹在陕西、甘肃、内蒙三个大省之间。无论是暑假还是十一这种旺季，这里都是仍然保持着人少的状态，从来不必担心有人和你抢票抢座位。而当江浙沪多地都高温达40度的时候，这里依然保持着18到28的气温。如果你认为它只是黄土高坡之类的景观的话呢，那么你又错了。它的省会银川是一个非常适合休闲度假的小资城市，而且呢，这里还是仅次于北京的摇滚重镇。 很多音乐会、音乐节也都会在这里举行，像赵牧阳这样的摇滚圈里的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，还有布衣乐队、摇乐队、立冬乐队等等，都是宁夏的本土乐队。随着近几年大大小小音乐会在银川举行，这座城市也给人越来越燥的感觉了。 多么想念你走在我身边的样子。 好的，让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重新认识宁夏，认识银川，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个四日游。 对面走来的人都眯着眼。 第一天呢，我会带领大家去往西部影视城、贺兰山岩画，还有葡萄酒庄园以及银川市区。对于宁夏的初印象呢，可能是沙漠、枸杞等等，但是这座塞上江南还有更多出乎意料的惊喜，比如那一座曾经为上百部经典的影视作品作为拍摄基地的影城，还有正在发展成为世界级葡萄酒庄的产业链。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周星驰《大话西游》里最后一个场景，两个人在黄土搭砌的城门上依稀告别，而这一幕的拍摄地就是在西部影视城当中。不要小看这一座显得有点原始、有一些粗犷的影视城，这里却也透着它的质朴。像《红高粱》《新龙门客栈》《乔家大院》《黄河谣》等众多经典影视作品，都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。 又像以前那样说再见，再见也他妈的只是再见。 接下来我们去往贺兰山，这里不仅有丰富的资源，还是艺术长廊。说到宁夏，贺兰山是一处不得不提的地方，除了丰富的煤矿资源之外呢，价值更高的是野生动物和植物，而且这里还是个天然的动物园，有不少摄影师专门跑到贺兰山来拍岩羊。贺兰山在古代是匈奴、鲜卑、党项等北方少数民族的驻足和游牧的地方，因此呢，这里保留了不少当时的岩画，是凿刻于岩石之上的生活记录。而现在看来，除了有历史价值之外，更具艺术价值。谁说喝葡萄酒去酒庄一定要去法国或者南非呢？说起葡萄酒庄的旅游，人们会想到法国、南非或者澳洲等等，但是在宁夏也开始兴起古色古香的中国化的酒庄旅游了。拥有优势资源的宁夏近几年来呢，在贺兰山东麓开始打造世界级的葡萄酒优质产区，像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，还有西夏王玉泉国际酒庄，以及巴格斯酒庄等等，就是向游人敞开大门的开放式旅游酒庄。在这里可以品酒，可以参观，可以尝美食，完全刷新你对宁夏的印象。好的，第一天的旅行先告一段落，我们这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带领大家畅游银川宁夏。 清晨的阳光照进房间，当孤独的夜幕笼罩大地，当周围的一切发出你的声音，我想你了。又在偷偷呼唤你的名字，又在呆呆看着你的照片，又在茫然的不知何去何从。也许痛痛快快哭一次就好了，也许彻彻底底醉一场就忘了，也许重新爱过一个人就变了， 许只是也许，我想你了。清晨的阳光照进房间，当孤独的夜幕笼罩大地，当周围的一切发出你的声音，我想你了。又在偷偷呼唤你的名字，又在呆呆看着你的照片，又在茫然不知何去何从。也许痛痛快快哭一次就好了，也许彻彻底底最长就忘了，也许重新爱过一个人就变了，也许只是也许，我想你了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在电波当中带领大家用四天的时间畅游宁夏银川。那第二天呢，我们将去探寻平罗沙湖、中华茴香文化园以及西夏王陵和中卫。在宁夏的第二天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独具特色的一些旅游景点。比如说平罗沙湖，它可以说是从江南水乡的温柔一直到达了北国大漠的辽阔与苍凉。平罗县的沙湖呢，分为沙漠区和湖区两个部分，而从湖区到沙漠呢，只能乘船前往，这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体验。一开始呢，你会看到碧波荡漾的湖水，碧绿衬映的荷花园，还有一丛一丛的绿色的芦苇荡，一幅江南水乡的画面。而随着船只的移动呢，映入眼帘的则是一片金黄耀眼的沙丘，尽显北国大漠的雄浑风情。而如果到了中华茴香文化园呢，这里华丽雕琢的宫殿博物馆会让你对回族文化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。这座富丽堂皇类似于宫殿的博物馆，是依托古老的纳家户清真大寺和回族风情浓郁的纳家户村所建的，其中包括中国回族博物馆、回族礼仪大殿、民俗村等等，可以充分的了解和体验回族文化。那么西夏王陵呢，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西夏文化遗址。西夏这个与辽宋金同时代的西北政权，却没有一本专门的史书来记载它。对于这个立国近200年的王朝，人们近乎只能从贺兰山脚下的这座西夏王陵中窥见。西夏王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、地面遗址最为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，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。在这里游走当中，你会不会畅想西夏的历代帝王到底经过了怎样的故事呢？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？ 只是两棵树的距离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FM 98.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那么到了第三天呢，我们可以去一半沙漠一半绿洲的中卫来看一看。中卫到银川差不多是200多公里的路程，两个城之间的交通呢还是十分便利的，2个小时左右的火车，3个多小时的大巴。在中卫最著名的当然是沙坡头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沙坡头体验一半是沙漠一半是绿洲的特殊景致。沙坡头景区呢距离银川市区是220公里左右，这里汇集了广袤的大漠、波涛汹涌的黄河、挺拔的高山，还有苍翠的绿洲，不乏为北国的大好风光。比邻黄河的南部是水上活动的旅游区域，可以提供比如说像羊皮筏子、铁索飞越黄河等一些旅游体验项目。而与腾格拉沙漠接壤的北部呢，则是黄沙飞车、骑骆驼的一些体验活动了。 有些人却注定要相遇，你是一片光荣的。 而与沙坡头相距20公里的金沙岛休闲度假区呢，是西北首家高端休闲的别墅区域，位于腾格里沙漠的东南边。除了腾格里湖湿地公园，这里还融入了边塞文化、大漠文化、军屯文化景区。漫漫黄沙中，绿中有水，湖中有岛的景致是会让人迷离沉醉的。在中卫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去往的是中卫高庙。中卫高庙在清代之前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古建筑群。高庙顾名思义是以高取胜的，它建在一个离地面10多米高的高台之上，要参观的话呢，一定要登上比较陡峭的楼梯才能到达。所以呢，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，来这里游览的时候一定要根据选择适合的天气，比如像雨天呀、冬季呀，就不太适合了。 对面走来的人都眯着眼， 给我生命和最坚韧的心动，你用青春陪伴着我成长，前方坎坷想起你曾经苦难，遍体鳞伤我也会足够坚强。前方看 上一定主要善良，冲向梦想巅峰，你说开心重要，你手指的毛衣让我不怕跌倒，用无尽的温暖让我努力向上，无数次忧伤，无数次彷徨，你一直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妈妈，不要太累了，孩子已经羽翼光了呢，我会勇敢地拼搏理想，给你幸福和快乐。妈妈，不要担心我，孩子已经找到人生方向，无论前路有多么遥远，我会坚持走下去。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接下来呢，继续带领大家畅游银川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去体验小资银川。银川可谓是一座慢城，适合休闲度假。如果真的不想舟车劳顿的话，那不妨就在城内细细品味。要是觉得无聊，坐辆公交，晃晃悠悠的看城市周边的风景，慢慢走一走，深切地感受一下小资的调调。和很多艺术小镇一样，华夏河图银川艺术小镇的角落里有着不少现代感十足的雕塑，就连建筑也颇具艺术感。小镇内聚集了银川当代美术馆、国际艺术家村、鱼塘湿地公园等一系列主题场所，并且呢还担任着与伊斯兰文化交流的重任。要是碰上有展览的话，走进园中还有不错的展览可以去看。不论是美术馆还是建筑作品，都有着不输国际范儿的大气派。在美术馆里，你也可以亲自体验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。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想象的那， 这里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水洞沟，在远古遗址里可以寻找疯狂原始人。水洞沟景区呢别有洞天，在一个景区内你可以体验各种有特色的交通，比如说骑驼车，还有乘牛车、乘竹筏、乘游轮，要是兴致来了还可以骑骆驼与四脚神兽鸵鸟寻路拍照玩耍。据说在这个景区当中是非常原始的，还可以看到疯狂原始人。作为远古文化遗址的标志，在这里可以体验500年前的藏冰洞，穿越30000年的大峡谷，可谓是穿越感十足。 一转眼我们的城市又到了夏天， 爱伊薰衣草庄园每到7、8月份就会变成浪漫紫色的花海童话世界。这里有一个占地8000多亩的爱伊薰衣草度假区域，据说是国内最大的薰衣草主题公园，而每年的7、8月份呢也正是薰衣草盛放的时候。若是赶在这段时间来宁夏，刚好有时间的话，不妨到这个花海田园去走上一番。庄园里设有黄河栈道、影视长廊，还有房车露营，所有的一切与薰衣草有关的都在这里可以找到，而且呢还有薰衣草工作室。 到了银川，我也要有一些特色的小吃介绍给大家。除了当地的枸杞，新鲜的和晒干的要带回来一些之外呢，羊杂碎也是当地特有的民间小吃，可以说是一代一代的银川人最钟爱的早餐之一，是不是有点重口味呢？另外呢，就是羊肉臊子面了。羊肉臊子面是宁夏很多面馆里的主打主食。所谓的羊肉臊子，就是将羊肉还有豆酱、西红柿、青萝卜切成小块，然后一起炒了之后来拌面吃。在这里吃羊肉是非常流行的，比如说你也可以选择辣爆羊羔肉，这道菜呢可以说是很具有民族特色的了。而这座菜的制作技术呢，已经被列入了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如果刚刚觉得我介绍的什么羊杂碎呀、羊肉呀、羊羔肉太过油腻的话，不妨尝一下中卫的粉皮儿。在中卫一定不要错过的就是中卫粉皮儿。中卫的粉皮儿大多数都是手工制作的，口感非常的筋道，而且还会在里面加上芥末，味道是很独特的。好的，今天带领大家畅游了银川，畅游了宁夏，让我们对那里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。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们一起出发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。生活是有长度的，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